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20集。魏无羡被温情一拍，两眼一闭，晕了过去。蓝忘机面色一白，接住了他，说道：魏婴。温情却亮出了三根明晃晃的银针，斥道：我还有更毒的你没见识到，起来。魏无羡又若无其事地从蓝忘机怀里起来，抹了把嘴边鲜血，说道：免了，最毒妇人心，我可不想见识。原来方才温情那一掌不过是拍出了卡在魏无羡胸口的郁结废血，闻名百家岐山第一的医师下手又怎么会真的不知轻重？蓝忘机见又是恶作剧，狠狠拂袖，转过身去，似乎是根本不想再理这种无聊的人了。温宁刚刚醒来，整个人反应都慢一拍，方才见魏无羡吐血也是一呆，此刻又记起魏无羡是自己神志不清时打伤的，内疚道： 公子，对不起。 魏无羡摆手道：行了行了，就你那一拳，还真以为我会被你怎么样吗？温情乌黑的眼睛瞅着那边蓝忘机的神色，说道：韩光君，你请坐吧。魏无羡恍然大悟，心说怪不得觉得像是忘记了什么东西，原来蓝湛进来后这么久还没坐下。可洞内能坐的地方只有几张石床，而每一张上都铺满了奇怪的东西，旗子、刀子、盒子，还有擦过血的绷带，没吃完的水果，惨不忍睹。魏无羡说道： 不过这儿没地方坐吧？ 温情默然道：当然有。说完他便一把将一张石床上的东西全都毫不留情地扫到地上，说道：看，这不就有了？魏无羡震惊了：喂！温宁也道： 是啊，蓝公子，坐，喝茶。 说着将手里的托盘往蓝忘机那边凑了凑，托盘里放着两只茶杯，洗得极干净。然而魏无羡看了一眼，说道：这么寒酸，给客人喝清水，连茶叶都没有。温宁道： 我刚才问过了，四叔说没有储备茶叶。 魏无羡拿起一杯水喝了一口，道：太不应该了，下次客人来要准备点啊。 说完才自觉滑稽，哪里来的下次，又是哪里来的客人呢？温情则道： 你有脸说？几次让你下山采购，你都买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今天让你买的萝卜种子呢？ 魏无羡道：我哪里买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都是给阿苑买好玩的去了，是吧阿苑？ 温苑却毫不配合的道： 羡哥哥撒谎，是这个哥哥给我买的。 魏无羡大怒：岂有此理！伏魔洞内正一片笑语，谁知蓝忘机忽然一语不发地转身朝洞外走去。温情温宁皆是一怔。魏无羡道： 蓝湛。 蓝忘机脚步顿了顿，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情绪，说道：我该回去了。他头也不回地出了伏魔洞。温宁又惶恐起来，仿佛以为是自己的过错。温苑急道： 哥哥。 他拖着两条小短腿便想追上去，魏无羡一把将他抓起，夹在胳膊底下道：你们在这里等我。魏无羡三步并作两步赶上蓝忘机，说道： 你走了，我送你。 蓝忘机沉默不语。 温苑在魏无羡胳膊底下仰脸望蓝忘机，说道： 哥哥不在我们这里吃饭吗？ 蓝忘机看他一眼，伸出手缓缓摸了摸他的头。 温苑以为蓝忘机要留，脸现喜色，小声道： 阿苑偷听到一个秘密，他们说今天有很多好吃的。 魏无羡道：这个哥哥家里有饭吃，不留了。 哦。 温苑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耷了下脑袋不再说话。二人夹着一个孩子安静地走了一路，只乱葬岗脚下不约而同地顿住了脚步，也没有说话。半晌，魏无羡道： 蓝湛，你刚才问我难道就打算一直这样？其实我也想问人，如果不这样我还能怎样？ 弃鬼道不休吗？那这山上的人该怎么办？ 放弃他们吗？ 我做不到。 我相信换了是你，你也做不到。 有没有人能给我一条好走的阳关道？一条就算不用修鬼道，也可以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的路。 蓝忘机望着魏无羡，没有回答，但他们心中都清楚答案。没有这样的路，无解。 魏无羡缓缓地道： 谢谢你今天陪我，也谢谢你告诉我师姐成亲的消息。不过是非在己，毁誉由人，得失不论，该怎么做我自己心里有数，我也相信我自己控制得住。 像是早已预料到了魏无羡的态度，蓝忘机微微侧手闭上了眼，就此别过。返回山上的路上，魏无羡才发觉说好是他请蓝忘机吃饭的，最后两人却在不怎么轻松的氛围中分道扬镳，他也理所当然地忘记付账了。 魏无羡心道：哎，反正蓝湛那么有钱，让他再付一次账也没什么。话说他身上应该还有钱吧，不至于买了点小孩子的玩具就花光了，大不了下回我再请他好了。 哪来的下回？ 想一想，魏无羡跟蓝忘机几乎每一次见面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落得不欢而散的下场，大概是真的不适合做朋友吧。不过今后也没什么做朋友的机会了。温苑左手牵魏无羡，右手拿着小木剑，把草枝蝴蝶顶在头上说道： 羡哥哥，有钱哥哥还会再来吗？ 魏无羡喷了：有钱哥哥是什么？ 有钱的哥哥就是有钱哥哥。 那我呢？果然，温苑道： 你是羡哥哥，没钱哥哥。 魏无羡看温苑一眼，突然一把夺了蝴蝶道：怎么，他有钱你就喜欢他呀？ 温苑踮起脚来抢，急道：还给我，那是给我买的。 魏无羡这人也是无聊，跟个小孩子使坏都能来劲，把蝴蝶放在自己头上说道：就不还，你还管他叫阿爹，管我叫什么？只叫过哥哥，平白的就比他矮了一辈。温苑跳起来说道： 我没有叫他阿爹。 魏无羡道：我听到你叫了。 我不管，我要做比哥哥和阿爹更高辈的，你该叫我什么？ 温苑委委屈屈的道： 可是阿苑不想叫你阿娘啊，好奇怪。 魏无羡又喷了：谁让你叫阿娘了？比哥哥和阿爹更高辈的是阿爷，这都不知道。哎，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呀？ 早说呀，早说刚才我就让他把你带走了。 他家里虽然有钱，但是可恐怖，把你带回去关在屋子里，从早抄书抄到晚，怕不怕？ 温苑赶紧摇头，小声道：我不走，我还要外婆。 魏无羡步步紧逼： 要外婆不要我？ 温苑讨好道： 要的也要羡哥哥。 温苑掰着手指一个一个数道： 还要有钱哥哥，还要阿晴姐姐、宁哥哥、四叔、六叔。 魏无羡把蝴蝶又扔到温苑头顶上：哎，够了够了， 把我淹没在人堆里了。 温苑赶紧把草枝蝴蝶收进兜里，生怕魏无羡再抢走，又追问道： 有钱哥哥到底还会不会来呀？ 魏无羡一直笑着。过了一阵儿，魏无羡才道， 应该不会再来了。 温苑失望地道，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这世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事要做，有各自的路要走，自己家里就够忙活了，哪有空总是围着别人转呢？ 终究非是同路人。温苑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看上去湿落落的。 魏无羡一把将温苑捞起，夹在手臂下哼哼道，哼，管他熙熙攘攘阳关道，偏要那一条独木桥走到黑，走到黑。哼唱到黑字，他忽然发现一点儿都不黑。 以往走到黑的山顶，今夜在魏无羡回来的时候却很是不一样。那几间小棚屋附近都被扫得干干净净，连杂草都拔去了不少。一旁树林里挂着几个红红的灯笼，灯笼都是手工做的，挑在枝头，圆圆的，虽然简陋，却透出暖暖的光，照亮了黑黢黢的山林。往常这个时候，那五十余人早已吃完了饭，各自在各自的破木屋里熄灯窝着，今天却都聚在最宽阔的那一间棚子里。这棚子就是用八根木桩撑住一片屋顶，能容下所有人。旁边那间小屋就是厨房，因此他就做了饭堂。 魏无羡心中奇怪，夹着温苑走过去说道，今天怎么都在，不睡了？这么多灯这么亮。 温情从一旁的厨房里走了出来，端着一只盘子道， 给您老人家挂的，明日多做几个挂山道上，成天摸黑赶趟不好好走路，指不定哪天滑一跤摔断骨头。 魏无羡道， 摔断骨头不还有你吗？我可不想多干活，又没钱拿，你要是摔断了，不要怪我接的时候错你的骨头。 魏无羡打个寒噤，赶紧溜了。走进棚子里，众人纷纷给魏无羡腾位置。三张桌子，每张桌上都摆着七八个盘子，盘子里是热气腾腾的菜。魏无羡道， 怎么都没吃饭啊？ 温情道， 没呢，都等着你。 等我干什么？我在外面吃了。刚说完，魏无羡就发现坏事了。果然，温情把盘子往桌上重重一放，菜上的红辣椒都齐齐一蹦。温情怒道， 怪不得什么都没买，下馆子吃光了是吧？我总共就那么点钱，都给了你，你花得好潇洒呀。 魏无羡道，没有，我没。这时温婆婆也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端着盘子，颤颤巍巍地从厨房出来了。温苑扭了几扭，从魏无羡胳膊肘底扭下来，奔过去道， 外婆。 温情转身去帮忙，嘴上埋怨，说了让你不要拿，不用帮忙，坐着就好，里面烟火气重，你腿不好，手又不稳，摔了就没几个盘子了，运一趟这些瓷器上山不容易。其他的温家修士摆筷子的摆筷子，倒茶的倒茶，把主席座给魏无羡腾出来了。如此，魏无羡倒是有些难以安然受之了。过往他并非看不出来，这些温家的人其实都是有些害怕他的。这些人都听过魏无羡在射日之争中的凶名狂技，听过他广为流传的堪称凶残邪恶的发泄手段，也亲眼看过他纵尸杀伤人命的模样。最初一段时日，温老太太见了魏无羡，那双腿就直打哆嗦。温苑也是躲在温老太太身后，过了好些天才敢慢慢接近魏无羡。然而，此时此刻，五十多双眼睛都看着魏无羡。这些目光之中虽然还是有畏的成分，但是是敬畏的畏，也带着点讨好，带着点小心翼翼，更多的则是和温家姐弟眼中一样的感激和善意。温情低声道， 这些日子来辛苦你了。 魏无羡道，你突然这样好好跟我说话，我有点受惊。温情的五指骨节似乎嘎的响了一下，魏无羡立刻闭嘴。温情却继续低声说下去了。 其实他们一直都想和你一起吃顿饭，跟你说谢谢。但你不是上蹿下跳到处乱跑，就是关在伏魔洞里几天几夜不出来，还不让人打扰。他们怕耽误你做事，惹你心烦，还以为你不喜欢和人打交道，不想理他们，所以不好意思找你多说话。今天阿宁醒了，四叔说无论如何也要跟你凑一桌，就算你今天在外面吃得撑死了，也坐下来吧，不吃也行，坐着聊聊天，喝喝酒就行。 魏无羡一怔，眼睛都亮了，喝酒？这山上有酒？ 几名年长的温家人一直略显惴惴地瞅着这边，闻言一人立刻道，是啊是啊，有酒有酒。他拿起桌边几只密封的瓶子递给魏无羡看，说道，果子酒，山上摘的野果子酿出来的，很香。 温宁蹲在桌边说道， 四叔也很爱喝酒，他自己会酿，特地酿的，试了很多天。 因为温宁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说话很慢，反而不结巴了。四叔有些不好意思的笑笑，还盯着魏无羡，有点紧张。 魏无羡道，是吗？那一定要尝尝。 魏无羡坐到桌边，四叔赶紧把瓶子封口打开，双手递给魏无羡。魏无羡闻了闻笑道， 果然香。 其他人也随着魏无羡一起坐下，听了魏无羡的赞扬，个个都仿佛受了莫大表扬一般，喜笑颜开，纷纷动筷。头一次魏无羡喝酒没有喝出来是什么味道，他心中在想， 一条路走到黑吗？ 也不是很黑。忽然间浑身上下都神清气爽。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